多名未成年少女的不雅照片和影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时，热带风暴莲花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风势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田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时，热带风暴莲花集结在北纬14.6度。东经110.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稍后转吹东南风9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3级，能见到18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喐一喐， 由 Radio 2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够胆你又喐我啊！ 我同 Alex 同一阵线嘅， 你话喐又得，唔喐又得， 唔喐啊！ 我系瘟神，喐定唔喐啊？ 吓，连我都喐埋过你， 新声新意1019二台喐一喐。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系啊，咁就安全啦。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好羡慕啊！逆龄生长呢家嘢真系唔系个个得噶。 如果有部时光机，翻翻去18岁嗰阵就好啦。 你又知唔得？ 你识整啊？ 你当我神仙咩？不过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李慧妍、赵善恩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话唔定会俾到啲启发你噶。 因为我哋今集会讲时间旅行啊。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十分，室外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77%，再加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今早的天气都属于是稍凉，而且也挺舒服啊。好多人都習慣咧，可能周末嘅时候咧，周六周日啦，都会出去外边玩下嘅。如果呢一种嘅天气咧，相信咧都几适合户外嘅活动啊！吓，一家大细又或者系如果咧老人家咧出去行下嘅话咧，应该都系几适合嘅。咁啊，讲下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嘅系咁样嘅：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明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风势会增强，而且随后一两日会有大雨和强风。幸好就未会说天气很差，不过之后那几天可能就会有些雨水，好像这首歌的背景一样。 试过接吻，习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长期循环着这 love song， 能如何投入你这 love song？ 怎么？What's going on？ 只得你編曲監製作曲填詞。I don't love this song。Baby come back to me。明明隨著旋律奔馳，你卻要逼我換一種拍子，不可以。Now you see what I see。談情誰為紅極一時，你創造的愛是一場。Love song， 能如何迎合你？这 love song。 随上旋律奔驰，你却要逼我换一种拍子，太幼稚。 听过嚟自 Aga 江海嘉嘅 So Called Love Song 之后咧，送翻一啲以前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俾大家。如果咧你喺一个好似而家今日咁嘅天气啦，凉凉地，有阵风吹住你嘅时候，会唔会曾经试过听住呢首歌咧？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听紧嘅咧就系林忆莲嘅歌曲。咁至于你听紧嘅频道咧，就系、是、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 你有冇试过曾经爱上过一个不回家的人呢？不过有时咧，唔一定要经历过先至唱得到呢一种情感出嚟嘅。佢系林忆莲。听日嘅节目系 Beautiful Sunday， 而我系今朝早节目主持人 Barbie 林慧。电话号码18723888依旧不变。如果你有一啲说话想同佢讲，可能是生日的点唱或者一些问候的信息，都可以打电话来。 想约他，思想他，并无事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蓝皮又说我等他，一堆废话愿意服吗？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寻找家，单踢隔着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14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上传10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三次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从此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离线，你见得更易过。你曾犯错，隔离了我，阻止我搞清楚。 有啲隔离咧系自己俾自己嘅，当然有啲系有需要隔离啦。心态上嘅隔离咧，先至系令人最孤独嘅事情啊。 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麻木爱痛着蹉跎，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说句再见全面离线。想约他，思信他，别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等他回复答我，解说一下。 真是有缘，

紧张，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 要嚟到接近早上嘅六点半钟啦，呢、这个时候咧要先听一听六点半嘅新闻报道先，转头翻嚟咧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啊，无论系点唱定还是系将祝福嘅说话送俾朋友都可以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亚塞拜疆同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的停火协议生效之后，有报道说纳卡首府受到炮轰，双方又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袭击其他地区，双方都否认指控。根据俄罗斯斡船达成的停火协议，双方将会在红十字会协调之下交换战俘和死者遗体。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自上个月底爆发冲突以来，造成包括平民在内几百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呼吁冲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政局动荡的中亚国家吉尔吉斯国会通过由扎帕罗夫出任总理，国会当地星期六召开特别会议确认新总理人选。扎帕罗夫被指在七年前的抗议活动中参与绑架一名州长，今年三月被法院判监11年半。在今个月六号首都比什海克的示威中，他被人从监狱放出来，并获提名出任总理。另外，國家安全委員會再次拘捕前總統亞坦巴耶夫，指他涉嫌組織大規模騷亂。吉爾吉斯今個月初國會選舉結果引發爭議，演變成暴力衝突，當局在首都頒布緊急狀態，又實施宵禁並禁止集會。瑞典環保少女通貝里公開表態支持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他呼吁关注环保问题的美国选民在下个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发声。17岁的通贝里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说，他从来不参与政党政治，但是即将举行的美国大选超越一切。他说从气候角度来看，远远还未足够，需组织起来给所有人投票给拜登。通贝里去年获《时代》杂志选为风云人物，他在去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批评世界领袖未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欧洲国家联赛 A4 组，德国取得小组首场胜利，以2-1击败乌克兰。德国上半场20分钟领先，真达接应鲁迪格助攻射成1-0。德国下半场扩大领先优势，哥列斯卡趁对方门将失误顶入，为德国领先2-0。乌克兰完场之前，凭马利路夫斯基的12码追成1-2完场。另一场分组赛，西班牙1-0击败瑞士，全取3分。现时在 A4 组排榜首，德国排第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风势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强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悠长假期的陈凯琪，希望每个市民朝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仲豪送返嚟，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种植物的心得。 我一种金玫瑰花是橙色大朵那些，叫在窗边做，就这样想每日给它晒下太阳咯。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我哋嘅嘉宾继续有嚟咗香港七年，嚟自印尼嘅 Aska， 喺香港咁长时间，由读书变到喺度做嘢，应该有好多嘅感受。你觉得香港同印尼有冇咩唔同啊？ Hello， 有啲个 Aska。Sekarang di Hong Kong, datang ke Hong Kong pas tahun 2013, udah kurang lebih hampir 7 tahun di Hong Kong. Jadi satu hal yang menarik ya kalau soal culture itu adalah menurut aku di sini itu kalau makan di luar kayak di restoran lebih ke arah restoran kecil sih, semacam resto yang lebih rumahan gitu-gitu, itu totally normal dan biasa aja untuk kita duduk semeja sama orang lain yang benar-benar nggak kenal. Jadi itu menurut aku interesting banget, karena kayak di Indo biasa kita satu geng, maksudnya pokoknya kita satu datang satu gerombolan atau satu keluarga, ya udah kita dapat meja. Misalnya tetap kita datang, kita ada meja berlima, kita datang bertiga, kayak ya udah itu meja tetap buat kita gitu loh. Tapi kalau di Hong Kong itu enggak, kayak itu bisa share dengan orang lain dan itu normal di sini. 佢发现有个好有趣嘅不同就系搭台嘅文化啦。有时佢都会去一啲小餐厅食饭，咁有时咧都会同一啲唔识嘅人一齐坐同一张台，佢觉得非常有趣啊。因为在印尼，例如张台是五人台，就算他们只有三个人，那张台都会是他们自己坐晒。但是在香港就没什么可能了，搭台亦都是经常发生的事。哇，真是不说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印尼的地方大一点，所以不用坐那么逼呢？讲开餐厅，你在香港又最喜欢吃什么？ pokoknya paling gak tau ya, di Hong Kong menurut aku paling enak tetap dimsumnya sih, dan in particular adalah siomai, somai. Di sini bilangnya siomai, mungkin di Indo bilangnya somai, gak tau deh. Pokoknya pronunciation-nya kurang lebih kayak gitu, siomai. Oh ya, dimsum lah, yang siomai dimsum itu the best, tuh kayak suka banget, kayak nggak akan pernah bosen. Sebenarnya di sini makan dimsum sering, jadi udah mulai lumayan bosen, tapi kalau siomai nggak akan pernah bosen. 佢话喺度佢觉得最好味嘅系dimsum，特别系siomai啊，即系点食都唔会厌噶。虽然佢话咧dimsum最近都成日食，开始真系有啲厌啦，不过siomai就唔会厌啦。咁喺香港，你觉得做个最有趣的事是什么？ Jadi di tahun 2014 itu weather forecast-nya benar-benar dingin banget, sampai ada di beberapa parts of Hong Kong itu bahkan ada es gitu loh. Nah, di hari weather forecast keluarin news kayak gitu, jadi aku sama temen itu punya ide yang lumayan gila sebenarnya. Jadi kita bilang, weh, gimana kalau kita jalan-jalan ke The Peak? The Peak itu jadi kayak sort of tempat paling tinggi ya di Hong Kong, kayak yang termasuk salah satu well-known tourist attraction, kayak tempat turis datang tuh di The Peak, yang kayak benar-benar bisa observe dari atas ke bawah Hong Kong secara keseluruhan tuh kayak gimana. Itu namanya The Peak. Nah, jadinya di situ kan karena di atas bakal dingin kan. Jadi karena kita ya nggak tahu, kita emang suka aja melakukan hal-hal yang di luar biasanya gitu kan. Jadi kayak sama teman tuh kayak, wah gimana nih, mau nggak ke The Peak, kita coba aja iseng gitu kan. Jadi kayak, dan itu dingin banget, yang kayak bener-bener dingin, anginnya tuh kayak nusuk sampai kayak kita mat, dan berangin banget, kayak beneran anginnya itu kayak sampai mata nggak bisa dibuka saking dinginnya dan saking beranginnya. So kayak kita sempat ngukur gitu, dan suhu di sekitar kita itu -1. Aska lah, gong-gong就提到原来是很冷的时候上山顶、因为呢他很喜欢做一些平时人家很少做的事。他说记得呢2014年的冬天很冷，那一天呢香港有几个地方都有结冰，那一天呢天气报告都有报道到的。他跟朋友呢就突然之间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喂，我们怎样可以走上山顶、山顶香港岛最高的山、一个游客都成日去的地方，在那里呢可以望到整个香港。他就跟朋友尝试上去啦，他说去到真的冻到入骨了，哇，还要很大风，大到真的只眼都打不开。度一度的温度，哇，原来是-1度、他说那次的经历真的非常难忘。哇，要做这个挑战呢真的很需要勇气。如果是师陪我的话呢，应该选择在屋企的被斗度好啲啦。不过都提一提啦，做任何的挑战呢都要注意安全，做足准备。去咁冻的地方当然是要着够保暖衣物啦，身体最紧要嘛。不过呢确实山顶的景色又真的好靓嘅。天气开始凉啦，又到行山的季节啦噃。各位听众朋友，你又会不会最近去行下山呢？师陪我都即刻要去计划下先。今集多谢晒 Aska 咁有趣嘅分享 ，Thank you。 Kasihku berjanji selalu menemani saat kau bersedih, saat kau menangis. Kan ku jaga segenap cinta yang ada untukmu. Selama nafasku masih berdesah. 哋先听一听邓婆婆个电话先。早晨啊，邓婆婆。 早晨啊 ，Beautiful 新地。 系啊，早晨。 系啊，我又打嚟，上个星期打过嚟噶啦。即系我先生咧，话嗰个楼，唔好意思啊，嗰个楼咧就照到就有少问题，但系咧就以为佢啱啱差唔多出院啦，后屘又唔俾佢出院喎。话佢有少发烧咁。我谂住话去探下佢又唔俾啦，系嘛？咁后屘嗰啲冇去探啊，嗰啲仔去买嘢俾佢咯，啲仔女咁而家未出嚟啊，咁就系。 咁但系你又时时有打电话俾佢，系咪咧？ 我呢个电话旧嘅，嗰啲仔女打嘅，我呢个细个嗰啲旧睇唔到，冇视像嘅。 哦，打电话都讲到系嘛？即系如果就咁讲声嘅话，唔使睇佢图画。 咁我呢个电话，即系佢咧唔系时时听到，有阵时又去检查，有阵时成咁行开，咁啊唯有嗰啲仔女就时间打俾佢咯。咁而家仲未到出院啊，就系睇见嘅咧，个手成日即系吉到损晒个手。咁而家唯有喺屋企自己打俾你咯。 咁希望佢会唔会听得翻啊？可能叫啲仔女俾佢听翻你嘅祝福咯。 佢有啊，有嗰啲电话，但系我呢个旧嘅就唔得咯。咁我唯有靠啲仔女咯。啲仔女就时时都电话探佢嘅。 咁就好咯，即系起码有啲细艺，有啲图画望下咯。有时见下啲屋企人都系好嘅。 系啊，咁即系阻咗你又唔好意思啊。 唔好咁讲，咁你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啊？不如我哋而家透过呢个时候讲啊。 叫佢就喺嗰度接埋心水休养咯。咁啊，我哋啲仔女得闲咧，即系得闲就咪得闲抽时间去咯，买嘢拎去俾佢咯。仲有，唔好意思。 系，请讲。 咧就。我个大仔咧就旧历啊，8/28生日，呢个月啊，咁我祝佢生辰快乐啦。个大仔叫阿华，唔该晒你，仲有一个女婿又系8/29又系旧历嘅，叫刘伟，又系生辰快乐啦。 系，对于佢哋嚟讲最好嘅礼物咧，就系你同埋咧你个老伴咧都可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最好啦。 系， 好啦， 早日出院啦。 我都希望系咁样。 多谢你喎。 好啦，唔好客气，多谢你电话真。 好， 拜拜。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啦。早晨，杜先生。 系早晨， 早晨， 早晨啊 ，Bobby， 系啊，点啊？ 好，我今日咧，我太太咧就生日，啱啱，我首先祝你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先啦。 多谢晒。 系今日咧，我太太咧就正日生日，啱啱由10/11生日嘅，咁啊特登打嚟咧祝下佢，同埋咧我有个妹咧又系十月，但系佢系16生日嘅。我啊想祝佢两位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咧，事事如意咯。 系嗱，往时咧我知道一定都会有少少庆祝啦，起码可以出去，譬如一家人见下面啦。咁今年系咪好唔一样咧？ 今年系冇得庆祝咯。所以都喺屋企食咯。 吓，咁但系屋企食，咁有边个煮咧？ 当然我煮啦。 咁好啊，咁你都好犀利，可以煮得几个餸。 哎，呢啲系呃人嘅嘢，大部分都系好易整嗰啲嘢嚟嘅。 咁你太太都俾你呃咗好多年。 多得佢信赖啫。 系嘛，咁啊好开心啦。但系一齐系咪都几好啊？即系一家人都会喺屋企食到饭。 就有啲佢工作就攞唔到假咧，就唔会嚟咯。但系佢攞到假都会嚟咯。 咁啊啱嘅，即系其实都系个见面嘅机会。虽然话咧，其实如果一家人咧一年365日，疫情好唔疫情好咧，喺屋企食饭就最容易噶啦。咁但系有时都冇办法啦，即系你知香港人其实个个都好忙啊嘛，份工。 系啊， 咁又得你哋好体谅，即系又唔会话呷醋啊，即系呷份工醋。 唔会，即系大家都好体谅嘅，即系尤其是呢个疫情咧，搞到整个社会咧都好难有平静，希望早啲回复世界和平，同埋咧就早啲恢复，大家都有机会见面咯。 系啊，啱啊， 尤其是老人家咧，系嘛。 尤其喺安老院嗰啲咧，个老人家咧好都好希望佢啲子女探望佢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啦，即系同心协力。既然如果我自己都有时帮唔到手，喺啲医护啊，或者系嗰啲医学间咧，就唯有自己保重好自己身体咯。 系咯，系咯，都好多谢嗰啲医护人员，佢咁辛苦为我哋服务咯。 系啊，呢段时间真系我都觉得系好辛苦。系啦，好啦，咁希望我哋大家个个都保重啦。咁亦都 祝你大家身体健康啦。 多谢你，我就系想祝你一家都健健康康啊。 大家咁好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杜生，拜拜。嗱，其实有时就系咁样噶啦，即系好简单嘅一个愿望，就系希望个个健健康康。但系原来咧，健康咧。在这些这样的时势疫情底下就更加觉得特别重要，平时当然都很重要，但在疫情底下自己特别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譬如好像现在这一排凉凉的天气，现在室外录的气温25度，那都真的要介意，不要说想着去当风的地方，只是享受那阵凉浸浸的感觉之后，如果有些什么冷亲这样辛苦了自己，也都辛苦了照顾你的家人，所以保重自己的身体也都是对自己一种责任和对屋企人嘅一种爱嚟嘅。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余女士，早晨， 你好， 你好， 阿余啊，唔该， 阿余，好好好，阿余点啊？ 系好开心啊！今日同你通到电话，咁我有屋企人啊，同埋好多朋友今个月生日啦， 系，你慢慢讲啦。 最紧要身体健康啦，个个都。 你有边屋企人啊？讲咗屋企人先啦。 屋企人就今日我先生就69岁生日，咁跟住我儿生女就系唔讲几多岁啦，但系佢就4号生日。跟住我有两个朋友，1号啦。有个亲戚就有两个亲戚同一个朋友15号啦。咁有一个就26号，一个24号。所以就祝所有今个月10月生日嘅个个都系身体健康。最紧要，因为而家疫情之下，又少见面啦，所以就咁啦。同埋我两个女就去咗台湾嘅，所以我就同佢祝佢爸爸生日快乐啦，最紧要。同埋身体健康。 系，最紧要健康呢个真系。 系啊，祝香港啊，个个人都系百毒不侵啦。希望呢个疫情就快啲过啦。 好紧要而家咧，即系健康嘅一句说话咧，以前可能觉得好似好老土咁啊，成日都祝人哋健康，但系呢啲时候咧，真系更加觉得健康咧，即系都唔系咁容易嗬，得来不易。 尤其是年纪大咗之后，即系觉得健康系最重要咯。任何咩嘢都系最紧要健康。我都见过你同埋先生同埋你女女噶啦， 系咩？ 系啊，不过唔能够同你影到相啊。嗰次咧， 你边度见到我？ 喐一喐嗰度咧，我哋咪喺嗰个尖东嗰度。 我记得啦，系啊系啊，嗰阵时我先生带埋我女女一齐嚟睇个 show 啊。 你先生抱住你个女女，咁啊真系可能比较忙，我就你又参加嗰啲活动，我就冇同你影相。 哎呀，多谢你，多谢你， 标志夫身体好多年噶啦。今日就好有勇气打俾你。 我都多谢你有呢个勇气，因为咧有时咧，好似我哋呢一份工作咧，对住四埲墙咧，都喺度幻想紧啊，到底出边嘅世界咧，啲人系点样嘅咧？系咪真系有人听到我讲嘢嘅咧？系咪真系有人？知道我是邊個咧？哎呀，多謝曬！所以突然之間有一通電話，好似你咁樣話俾我聽，原來見過你噶啦，我都有留意到，起碼記得你係邊個先啦。咁我都覺得，哎呀，真係好有意義。原來呢件事真係有人知道喎，咁樣 係啊，好開心啊！因為有一年我都攞咗你嘅日曆啊， 見 過你嘅樣，跟住咦，同我女講話，呢個咪林慧咯，佢先生啊，呢個佢先生 嚟緊呢一年都可能有喎，留意下我哋啦，嚟緊 係咯，好開心啊！能夠即係應該，如果唔係疫情之下，你哋可能都有。活动嘅， 系啊系啊， 争啲啦。 我哋都有好多活动都即系，唉，本身整好晒，筹备好晒，但又都好似搞唔到咁样。 系啊，同埋咧，我两个女女都去咗台湾噶啦。如果唔系疫情之下，我都身在台湾。但系而家真系因为飞唔到过去， 系啊系 啊，咁我就身体唔系几好，就迟啲先过去咯。 系啊，最紧要即系稳定咗自己健康先，跟住其他嘢就慢慢再安排咯。 系啦系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晒你吓， 身体健康啊，真系 合家平安，同埋个个都身体健康。 好啦，多谢晒你， 各位都系身体健康， 好，多谢余，拜拜。好啦，咁啊要接埋今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听下系边个先？早晨，简太，早晨， 咁啊，北记， 系点啊？ 我补足咧，我琴日同埋我大夫咧生日快乐，同埋咧我大仔咧7月7号又生日快乐， 系。 大仔有几岁讲唔讲得噶？ 阿仔，仔成五十一岁噶啦。 哇，咁啊听唔出你把声、啊，你把声都系似五十一岁啫。 我话七啊几岁。 咁真系听唔出，好犀利，咁好精神咯、 啊。系啊，我咧就好多谢佢，琴日咧同我庆祝生日啦，系、嘛？咁佢咧就买即系。订咗一个蛋糕呢，即係整到好似榴莲一模一样嘅、 啊。 好 个样啊定係个味道啊 佢用榴莲整嘅入面个馅出面嗰啲呢外壳呢差唔多好似榴莲一模一样㗎。 咁啊几得意，我都未见过，即係类似嘅嘢嘅样子都未见过有个咁嘅蛋糕。 我都第一次咋。咁啊咁啊另外呢我又即係希望呢我仔細仔呢过咗去台湾呢、可以呢習慣嗰边嘅生活啦。 係。 咁啊咁啊两个孙呢又可以喺学校呢咁啊同嗰啲同学呢咁啊打成一片啦，同佢哋即係好好啲即係生活啦。 但係你係仔仔係移民咗过去嘅直头。 係呀係呀。 但係你又諗住继续留喺香港。 我呢就如果唔係呢个疫情呢我都同佢过咗去嗰度㗎啦。 冇 办法啦。 咁啊等个疫情过咗之后先至再算啦、如果係咁嘅话就。 係呀。 係啦个个都係等緊我疫情希望缓和咗之后先再睇下点样。 咁另外又佢过咗去嗰度呢又两个孙呢食唔到我做嗰啲嘢囉。喜欢呢其实好鍾意食我啲即係整嗰啲印泥嗰啲小食㗎。 你整嘢梗係好好食㗎呢。 咁我喺印尼出世㗎嘛。 咁所以而家就喺香港定居但遲啲又唔知会唔会去第二度啦又。 呢啲好难讲㗎囉。 唔紧要，人有时就系咁啦，即系喺唔同嘅地方度生活咧，其实可能都唔影响，只系自己嘅生活习惯同埋状态影响嘅啫。咁、所以咧，我都希望你哋个个都有一个好美好嘅将来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就可以活出一个美好将来啦。 系啦，我又祝你哋成家人身体健康啦。 多谢多谢， 同埋你嘅柜台咧，个个都系精精神神咁啊。我听咗个节目，听咗好耐噶啦。 系咩？ 系啊，嗰阵时嗰个男仔嘅阿 Sam 啊。 哇，咁就好耐喎，有成十年喎咁。 有啦有啦有啦。 係囉、我都未做夠十年、差唔多啦。斷斷續續㗎啦。 你真係好好人啊你。 係咩多謝晒你先。喂嗱咁我都祝你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啊最緊要。 好好多謝。 多謝晒你電話簡太拜拜。 拜拜。 同子弹性能良好，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人员经进一步调查之后，寻日拘捕一名女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上午五时，热带风暴莲花集结喺岘港之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风势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强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喐一喐， 由 Radio Two 策动， 迎接香港2019， 二台喐一喐。 我是夜鬼嚟嘅，唔好要我喐啦！ 唔喐唔喐，梗系唔喐啦！ 你唔喐，我喐， 咁我算系喐定唔喐啊？ 我喐啊，喐得好劲添啊！ 新声新意1019，二台喐一喐。 今个星期嘅二台院线有苏丽珊同顾定轩介绍佢哋最新嘅灵异电影。 咁我自己喺套戏入面嘅角色，好似一个通灵嘅少女，去揾翻自己死咗嘅一个爸爸。咁点知咧，揾咗幼男翻嚟。咁佢喺戏入面系一个好胆小嘅，即系一只鬼嚟。我就觉得搞错，你身为一只鬼咁细胆嘅，你点吓人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 格先生。 时间嚟到7:08，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林慧 Barbie 格先生， 林慧 Barbie 格 Barbie， 林慧 Barbie 香港， 林慧 Barbie 特曼特曼。 嗯，冇错啦，早晨啊。咁啊，听紧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啦，加入咗一把嘅声音，而且咧仲多咗一个语言啦，就系印尼语啦。喂，格先生，讲得印尼文，梗系要讲下而家香港嘅家用姐姐啦。其实咧，嗱，香港人咧就有呢一个报复式消费啦、报复式外游啦，同埋报复式出街啦。咁你觉得印尼姐姐又有冇相关嘅改变呢？ 一定有，我觉得，因为咧真系大家都困咗咁耐啦，喺屋企啦，我觉得系一定有， 嗯， 系会做嘅， 嗯， 唔系净系香港。印尼姐姐里面，印尼全世界，我觉得都会 哦，都是同一个心态，哦，即系都想出去，起码叫做放下风啊，唞下咁样啦。咁，嗯，但系我又反而觉得咧，我横竖即系如果你话喺街上面遇到比较多人嘅时候嘅一啲印尼姐姐咧，我反而觉得佢哋嗰啲嘅防疫措施咧做得 O K 嘅，即系譬如喺商场咧，我就真系冇见过佢哋除低口罩啦，亦都冇见过咧佢哋有啲乜嘢，譬如话，因为反而香港人我见到有，即系譬如。去 商場啦，大家個意識都比較薄弱啲。 商場裡面除口罩飲啖水，戴翻定係除口罩行街咁。 我見過有人除口罩行街咯。 點解要？ 我見過有人好浪漫咁樣咧， 先要除。 我唔知啊，我見過有人好浪漫咁樣，一係咧嗱就，因為你知有啲情侶咧係可能。都比較向往要見到大家真面目咁樣啦，先可以做到啲親暱嘅行為啦咁。咁我真係見過有啲年輕人喎，嗱講緊係年輕人，我諗我目測佢大概係十零廿歲咁樣啦。咁就真係除住口罩，佢仲要浪漫到點樣咧？係將嗰兩個口罩咧係擺埋一齊，然之後咧就即係佢哋會拖手噶嘛，兩個一男一女啦。然之後就喺拖住嗰隻手咧就牽住兩個揈下揈下嘅口罩咯。 哦， 嗯，系呢、這个唔知系咩意思吓，咁我见到有人咧好好心咁样叫佢，喂，帮你戴翻个口罩啦，咁样，咁但系我谂即系佢又觉得可能唔系好关人哋事嘅，又唔系好理，咁跟住我一路跟住佢后面咧，其实喺短短我谂大概300米里边咧，系起码有五个人提佢戴翻个口罩，但系都完全系冇人理佢咯。 但系格拉利，我觉得即系科学嗰度谂一谂，去嗰度思考呢样嘢咧，我都系觉得奇好怪咯。 点解？ 因为如果譬如话你行山。喺出边哇，好冇乜人，同埋又好清新个空气。你除个口罩，我绝对明白又流通。 嗯、 但系呢个你去商场，你先要除，我觉得少少怪怪咯，白 Barry。 我都唔明点解嘅，唔知系咪因为觉得商场嗰啲消毒嘅或者杀菌嘅措施做得好好、啊，所以就好放心。即系呢个你完全百思不得其解噶。咁当然我亦都见过有啲人喺户外咧，就系拉低个口罩啦。即係亦都有好多呢一類人啦，咁但係好彩咧，其實我發覺香港咧啲而家啲執法人員咧，或者係啲守崗位嘅人士咧，都幾盡責喎。因為話説咧，我自己琴日就去咗户外嘅一啲地方啦，咁就見到咧，譬如有啲嘅措施或者有啲設施咧係封咗嘅，譬如啲沙灘啦咁樣。咁你 suppose 咧，因為其實都封得幾好喎，佢都封到完全，我初初以為係維修啫，因為我唔知道佢係特登封住咗。咁後尾咧就發覺原來咦唔係喎，側邊淨係凍曬啲牌啊鐵馬咁樣喺度，咁就應該唔似係維修，應該似係唔俾人入咁樣啦。咁但係咧又見到有啲情侶咧喺度影相啊，或者係即係你見到佢擺明真係影相啦，入到去一個係揸住部相機，一個擺 pose 咁樣咧，咁就喺度估我到底係封咗定還是淨係一邊封咗咋咁？咁但係後屘咧好快咧就見到有救生員啦，因為泳灘啊嘛，就走過去提佢哋，喂呢度唔得㗎，呢度封咗㗎咁樣。咁於是乎咧，你就會覺得好似都幾几尽责啊！啲有关人士即系真系会去提翻佢，喂呢度真系唔入得噶啦！咁虽然成个沙滩得两个人啫，其实琴日我见到吓，咁但系都唔会话因为其实好似两个人估佢影两张相无伤大雅啦咁，因为我见到个救生员咧系喺个泳滩嘅尾行到泳滩嘅头。去提嗰個小情侶，喂唔好意思，呢度封咗噶啦，唔該你出翻去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香港都好彩有好多呢一啲嘅人士咧，即係都會盡咗自己個崗位啦，真係會去提醒佢哋，呢度原來封咗就唔可以入嚟噶啦，就唔可以話當算數啦，睇唔到啦咁樣咯。 但係香港真係咧，啲人咧係戴口罩戴得係好多個月啦，都咁呢個入。紧呢个都就嚟，而家秋天啦吓，就嚟冬天啦，应该都唔会咁焗噶啦。 其实冬天戴口罩就真系舒服好多嘅，但系你有冇记得咧？其实我哋最开初嘅时候戴口罩咧，都系冬天嚟噶。 系 系啦，而家差唔多要去到一个循环啦吓，我唔希望去到第二个循环啊，希望可以快啲真系除低个口罩啦。因为原来咧，除低个口罩系舒服好多嘅，真系希望大家都到时咧就好好咁样珍惜自己唔使戴口罩嘅嗰啲时光咧，先至更加觉得咧保重身体咧系尤其重要啊！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嗱，头先咧，既然讲咗话咧，有啲嘅人士咧，可能对于呢个抗疫咧，都仍然系咧，未系好够谨慎，未系好够小心吓。咁好啦，既然如此嘅话，格先生，我哋要谂下啲阻吓作用，有啲乜嘢可以阻吓下大家咧？即系要小心啲啊！即系一定要坚守住呢个抗疫嘅原则咧。喺印尼嚟讲咧，之前就讲过有好多唔同嘅奇招啦吓，即系层出不穷啊，务求令到大家咧印象深刻嘅时候咧，就唔好去嘗試觸犯呢一啲咧，即係唔戴口罩啊，或者唔保持社交距離等等嘅呢啲措施啦。咁、但我知道格先生都話啦，其實印尼嘅文化同香港好唔一樣啦、可能對於咧驚嘅嘢，或者咧嗰個覺得有阻嚇作用嘅嘢咧，係都係好唔一樣嘅喎。 係有少少唔一樣，同埋你會睇到咧，如果係聽我哋嗰啲節目嗰啲咧，係、有啲嘢咧係令到啲印尼嗰啲人咧係會相信多啲嘅，但香港啲人你覺得係唔會做嘅咯。譬如話信啲神醫啊，你記唔記得？ 記得， 即係叫你去醫院你唔去，你寧願去神醫嗰度醫啊，類似呢啲啦。咁就嚇嘅時候都係用啲扮鬼扮馬嚇啊、棺材啊，類似咁樣嚇啲人啦。 扮鬼啊，係啊，真係 啦。咁我提我諗一諗，咦，原來真係嘅喎，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都有咁樣嗰啲method 咁樣啲方法咧嚟嚇我哋嘅喎。因為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咧係個個都係咁樣被嚇噶啦，就話自己嗰啲嘢咧係要收集翻好啲，同埋要整乾淨得好啲。如果唔係咧，分鐘咧你自己個 personal 啲嘢咧俾人哋攞咗咧，係會俾人哋落降頭嘅喎。你聽過呢樣嘢未啊，格芭比？ 落降头呢样嘢成日都听到，但系你话系咪关自己啲嘢执唔好事咧？又 嗱，自己啲嘢执唔好嗰啲，我个意思唔系嗰支笔啊、嗰张纸啊、嗰个手袋，唔系呢样嘢。我意思系啲头发啦、指甲啦、 垃圾啦，即系嗰啲啊， 啊，类似呢啲自己身体嗰啲嘢。因为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呢排咧我就留意咧，系有真系几样嘢咧，系香港会发生咧，系印尼唔会发生嘅。即系咧， 系乜嘢咧？ 见过未咧？喺香港咧，观众地方嗰度咧，有人剪指甲， 见过 吓。系印尼嗰啲照讲系你唔会见到嘅，同埋剪指甲你会觉得个指甲分钟系弹你呢度弹去嗰度嗰啲啦。喂，讲真句。呢啲嘢咧，你係好趕時間咩？你屋企你嗰度剪唔到咩？咁但係印尼嗰啲你就好少會見到係出邊嗰度咧剪指甲嘅。通常你係會自己嗰啲地方啊，同埋自己即係剪完你自己 私人地方。 因為話係如果啲指甲人嚇我哋啦嚇，洗嗰個時候，如果俾人哋落到咧，揾咗俾人哋落光頭㗎。 嚇，呢個我成日都聽喎，咁又 你都聽到啊？ 但係唔係因為阻嚇作用咯？即係唔係因為你咧？如果喺呢個地方度咧？就剪指甲嗱，其实呢你头先讲嗰样嘢系因为大家想防止啲人喺公众地方度做啲譬如好私人嘅嘢，譬如好似头先讲嘅剪指甲啊，头发我唔知系咪关剪头发事，应该唔会啊嘛，我谂咁但系咧，由细到大听到嘅嗰啲传闻咧，就系话啊，如果有人要落你嘅降头咧，就系要攞到你一束头发，或者要攞到你嗰啲指甲咁样咯， 或者另外一啲嘢咯，如果女性嗰啲，你如果譬如话系去即系讲得难听啲，去厕所去得唔干净嘅呢啲都可以咯。所以变做啲人惊，我觉得系真系你信不信系真系睇翻自己啦吓，但系变做自己就好谨慎同埋好惊，到今时今日咧都系咧都系嗱呢一个科唔科学系另外一回事，但系变做你唔中意如果系有啲一执头发乱咁掉，或者系啲指甲弹嚟弹去去嗰啲 public place 咁样，或者你去厕所嘅时候仲有留低啲嘢，你去厕所嘅时候你睇翻清清楚楚，系啲嘢系。已经去晒未啊？干净未啊？有冇啲嘢系滴到系周围啊？类似呢啲咯。 我真的从来没想过它是关阻吓作用事，我不嬲都以为是。 有少少 啫，真系噶？ 我觉得系而家大个嘅时候，我觉得系有少少可能俾人哋呃咗，但系始终都系自己都谨慎啲啦。同埋口水都系噶，格拉比，所以啲女仔咧 ，especially 啲靓女咧，人嚟咧唔会喺出边嗰度咧透口水噶。 哦，其实如果系咁惊嘅话，咁你出街如果食嘢啊、饮嘢啊，将你嗰个饮品罐抌落垃圾桶，俾人执翻都得嘅啫。 但系就话冇到咁仔细咯，起码我谂系要多 quantity 系咪啊？系起码要大个口水咁样。如果净系咁样饮，嗰啲可能冇。所以我就话系真系被呃咯，咁样未必真系咁科学咯。 即系嗱，我哋用一个比较侦探啲，同埋用逻辑嘅推理去谂。如果即系头先我哋讲嗰样嘢真系成立嘅话，其实都有好多途径可以收集到嗰啲样本啦，系咪先？即系假设你话如果睇电视都有啦，譬如啲人查案啊，系咪先？去你后楼梯拆翻包垃圾都得嘅啫，再唔系你出街就头先好似所讲嘅喺餐厅帮衬完嗰支饮桶啦、个杯边啦，都可以有你嘅一啲即系自己嘅留低嘅痕迹噶。 冇错啊，同埋格拉比头先讲嘅一点好重要咧，剪头发咯。你咁样去剪头发， 你份屋唔够多， 咁 样你份屋留低嘅头发仲唔够多？如果阿格先生话要讲个数量嘅问题嘅时候， 可以 成把头发都有摘翻出嚟。 所以我觉得咧呢啲咧系真系吓啲小朋友嘅，但系真系都要谨慎啲啦。我哋唔知啊，但系我自己有呢个嘅 conclusion 咯， 嗱，有好多个可能性，因为我哋都唔识得呢样嘢啦吓，只不过系攞咧即系印尼嘅一啲传闻啦，或者系佢哋相信嘅一啲嘢咧嚟到做呢一个参考嘅啫。啊，咁但系格先生，我想问一下咯，对于我嚟讲咧，其实印尼人同香港人最大唔同而惊嘅嘢咧，其实反而系呢啲神秘嘅力量，即系例如系宗教啦，又或者系头先你所讲嘅，譬如话好信一啲神医啦，即系唔系信佢医术，系信佢嘅能力嘅，即系唔知边一方面嘅神奇力量啦。咁其实呢一啲会唔会都系即系我讲紧譬如话神医啊嘅力量，又或者系呢啲不知名嘅力量咧，成为咗日常生活一啲好大嘅影响咧？ 会有啊，咁咧呢个神医嗰啲咧，之前我讲个例子俾你听，你觉得你都会觉得好笑。系有个之前神医咧就话，如果你拎晒你屋企啲金啊钱啊嗰啲，佢可以同你 double 啊。 哦，系啊， 系啊，有人信噶。真系有人信系被呃咗好多好多好多钱啊！ 唔系先嗱，有人信啫，咁但系成唔成功先？ 当然系冇可能啦。但系佢点样第一次咁样做到俾你见到？系有人真系系同佢一齐住咧，几乎跟佢咧系当佢个头地嘅。 但系我觉得唔系阿格先生，因为我所讲嘅成唔成功咧，并唔系佢系咪真系有呢个能力？我点知阿神医会唔会其实攞神医嘅名号，然之后其实我咧本身系太多钱使唔晒，咁你身家有啲乜嘢你想 double 嘅，我咪俾埋我嗰啲你同你 double 咯，咁都得噶嘛？ 咁都得嘅，咁多谢神医咯。Orang yang kupun mencintai itu sempurna takkan siakan di selalu doa untuknya jodoh bukan soal sempurna namun yang mampu tangguh untuk bertahan dan berjuang takkan siakan di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留医三晚出院之后，首次公开活动，在白宫露台向支持者发表讲话，表示自己感觉好好。特朗普最初戴上口罩现身，其后除低口罩讲话。几百人获邀在南草坪出席，大多数人有戴口罩，但没有怎样保持社交距离。特朗普再次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又说美国正生产强力药物和疗法，疫苗会迅速面世，美国可以战胜疫情，病毒将会消失。另外，特朗普的竞选阵营表示，特朗普星期一到佛罗里达州出席竞选集会之后，将出席多两场活动，分别星期二到宾夕法尼亚州，以及星期三到艾奥瓦州。瑞典环保少女通贝利公开表态支持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她呼吁关注环保问题的美国选民在下个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发声。17岁的通贝利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说，她从来不参与政治、政党政治，但即将举行的美国大选超越一切。她说从气候角度来看，远远还未足够，需要组织起来让所有人投票给拜登。通贝里去年获《时代》杂志选为风云人物，他在去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批评世界领袖未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法国一架观光飞机和一架小型飞机相撞，机上五人全部罹难。小型飞机载有两人和载有三人的观光飞机当地星期六下午在西部城市洛什上空相撞。地方官员说，小型飞机坠落一间民居周边的围栏上，未造成其他人受伤。观光飞机就坠落几百米外的无人居住地方。当局暂时未公布死者身份以及两架机相撞的原因。洛什警方已经对事故展开调查。欧洲国家联赛 A4组，德国取得小组首场胜利，以2-1击败乌克兰。德国上半场20分钟领先，真达接应鲁迪格助攻射成1-0。德国下半场扩大领先优势，哥列斯卡趁对方门将失误顶入，为德国领先到两球。乌克兰完场前凭着马里鲁夫斯基的12码追近1-2完场。另一场分组赛，西班牙1-0击败瑞士，全取三分，现时在 A4 组排榜首，德国排第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风势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强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我是恬淡情怀的刘善仪。逆境当前，我们要有毅力和耐力。逆境过后，我们一定会更坚强，更懂得珍惜。同心抗疫，我们一定会见到蓝天白云，世界更美好。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如果你唔想再被佢控制，如果你唔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好想改变，咁你更加要决绝同烟仔讲分手啦。无论是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同身边人的健康，是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打戒烟热线18331838开始新生活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埋嚟上身评评先啦，咁先知衬唔衬噶嘛。 我都想轻则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只是无限近，碰见就遇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 乐队 Special 同监制赖颖彤进行嘅音乐实验嚟到第三首嘅歌曲，呢首作品亦都系佢哋希望尝试喺 band 生之外揾到更加多嘅音乐元素可以放喺 Special 身上。作曲编曲嘅 Special 赖颖彤，填词 Oscar， 监制赖颖彤。上榜三星期，上升七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 ，Special 深夜告别练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通识六十秒。 如果俾一杯咖啡你，你会用嚟做咩呢？ 饮咗佢用嚟提神咯，唔通用嚟当水彩画画咩？ 你讲中咗啦，来自印尼嘅环保艺术家吉塔克，多年嚟利用咖啡而制成嘅颜料，将幅画画喺地下、树叶又或者系植物上边吧。 我喺网上有睇过佢嘅作品，佢嘅特色除咗系用咖啡作为颜料之外，更加以手掌画闻名，即系先喺手掌嗰度涂满咖啡，以掌印作线条。至于细节位，佢就会特别冲调浓郁、颜色较深嘅咖啡，再放凉两至三日，等啲水分蒸发晒变成浆糊状，再用嚟绘画细节。 至于点解佢会用咖啡嚟画画，事源系好几年前。有一日佢饮完咖啡，见到杯底嘅咖啡残渣，形状好似一只狗仔，就觉得好得意，于是就开始画咖啡画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试分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38，咁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咁知道大家咧适逢假日咧都好中意计划下啲外出嘅一啲少少嘅计划啦，会唔会一家大细啦？定还是如果系印尼姐姐咧，会唔会都系约咗一两个朋友咧，就系出去行下咧？咁都要睇一睇今日嘅天气。今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30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咁啊，展望明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晚细咧。晚上咧风势增强啦，而随后一两日咧都会有大雨同埋强风，咁可能有强风咧。如果系20多度嘅气温咧，都可能会真系凉少少啦。如果印尼姐姐怕冻咧，就真系要注意一下啦吓。室外现时录低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系74%，加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 Sekarang suhu 25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74%, dan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kebanyakan cerah dan juga kering humiditasnya,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0 derajat dan juga ada angin yang sepoi-sepoi. Besok juga kebanyakan cerah, tapi malamnya itu akan berangin dan anginnya agak kencang. Sedangkan 1-2 hari kemudiannya itu akan hujan deras dan juga angin kencang. Jadi buat kita-kita yang takut dingin harus mempersiapkan di pertengahan, bukan pertengahan, hari Selasa, Rebu lah, pertengahan sudah mulai akan ada angin yang agak kencang dan temperatur yang agak rendah. 嗯，头先阿格先生讲嘅咧 ，spoil spoil 系咩嚟噶 ？spoil spoil 即系有风咯。 哦，我都估系呢一个噶，唔知点解有一种咁嘅感觉，咪嘣嘣声咁样咯。spoil spoil， 一嚟问咧系好多咧，好似有 sound effect 嗰啲 系咪啊？例如咧，嗱，风就系咁样啦 ，spoil spoil。 仲有另外風都好多隻噶，有啲如果係 similar 咁樣都係風嚟嘅， 係咩嚟噶？ 就細啲咯，啲風 好有呢個感覺啊！ 聽到啊， 係啊，聽到啊，聽到。咁如果好大風咧？ 哦，咁好大風就通常係話係大風咯，或者係 badai 咁樣 ，badai 嗰啲係 storm 啊嗰啲咯。但係有 sound effect 噶，因為咧，譬如話係印尼啊，如果你話有嘢跌咧，你話係 gedobrak。 嗯，会啪一声咁啊， 系啦，或者如果系啲，如果 dudubrak 嗰啲咧，系嗰啲好似系我跌就 dudubrak 啦，听到系但系如果系啲碗碗碟碟跌咧，系 gombrang， 真系唔同噶，听唔听得到啊？ 听到 我跌咧唔会 gombrang 咯，因为我冇呢个声， 你冇啪一声啊嘛， 我系会 dudubrak 咯， 但系你会啪一声咯，可能啲骨脆嘅时候就裂咗就啪一声，哎，好得意啊， 系啊系啊， 咁啊学咗几个字。啦，今朝早吓，头先你话如果跌碗碟系咩话？ 咁冰 吓，咁如果你听到你印尼姐姐同隔篱嗰个讲咁冰，你就知屋企打烂嘢啦，呃唔到你嘅。好啦，嗱，咁啊呢个时候咧，除咗咧带出咗呢一个信息之外咧，都有其他重要嘅消息要同大家讲下，格先生。 嗱 ，ini adalah layanan intervensi krisis dan layanan dukungan dari Tungwa Group of Hospital Cis Crisis Center, maksudnya itu layanan untuk krisis ya, yang melayani korban dari kekerasan seksual dan juga keluarga yang mengalami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atau kekerasan dari partner intim dan krisis keluarga. Karena juga teman-teman dari minoritas etnis juga orang-orang yang dipedulikan oleh mereka. Jadi servis ini juga mencakupi layanan kepada kelompok minoritas etnis termasuk resident Hong Kong, domestic worker, juga pengungsi dan pencari suaka dan lain-lain. Jadi layanannya itu disediakan dari sudut pandang sensitif budaya. Jadi minoritas etnis bisa mendapatkan layanan terbaik dan juga targetnya itu adalah keluarga, orang yang menghadapi krisis dari partner, termasuk anak-anak yang pernah menyaksikan kekerasan dan juga suami atau istri yang pernah dipukul dan juga orang tua yang dianiaya. Jadi ada layanannya, yakni ada hotline krisis 24 jam yang dijawab oleh pekerja sosial yang terdaftar, ada akomodasi jangka pendek maksimum 2 minggu, ada counseling kasus dan grup, dan layanan rujukan juga pendidikan masyarakat. 嗯，呢、这个咧系关于保护儿童啦，防止咧虐待儿童同埋咧家庭暴力嘅一个少少嘅消息嚟噶。咁啊，都系提醒翻啦，如果咧系面对住以上相关问题嘅咧，就要尽快去寻求一啲专业嘅协助啦。咁啊，头先咧都讲咗有唔同嘅方式嘅协助啦，可能系揾一啲嘅团体，有啲嘅热线啦，又或者咧系一啲短期嘅住宿计划啊等等咧，其实或者系其他嗰啲辅导啊，或者系其他嘅教育啊等等咧，都会有相关嘅服务可以协助到嘅。咁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就可以咧去到相关嘅网站。咁但系佢就冇提供咧任何网站或者系联络电话啦。咁都希望大家如果有啲相关问题嘅话，就要注视一下，同埋揾啲专业人士去协助一下啦。 哭。 剛才忍不住問阿格先生，這首歌是不是叫 This is how it goes 呢？ 是，唱歌叫做 Rachel， 所以你是可以介紹的。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继续咧讲下啲相关消息俾大家听下啦。 Ini subsidi satu kali untuk rumah tangga berpendapatan rendah yang tidak tinggal di perumahan publik dan tidak menerima CSSA. Dana Peduli Masyarakat sudah meluncurkan program subsidi biaya hidup untuk keluarga dan perumahan yang berhak dan untuk meringankan tekanan keuangan mereka. Jadi permohonan akan ditangani secara bertahap. Sekarang ini semua rumah tangga sudah boleh memasukkan permohonannya dari sekarang sampai 30 November, boleh masukkan sendiri atau pakai surat ke service unit yang ditentukan. Untuk detailnya boleh ke website Community Kevan atau telepon 2180 Anam。 嗯，这个呢是关于呢关爱基金的一啲查询啦。咁可以打去关爱基金嘅热线电话 2180-6666, 又或者呢去到相关嘅网站嗰度呢睇下啲详情亦都系可以嘅。咁贾先生又问下你啦，那对于印尼人呢其实都有唔少呢喺香港呢系定居咗嘛。即系可能系因为婚姻啦，亦都可能系因为读书之后决定呢可能嚟香港就业呢就有啲相关嘅申请啦。你有冇见过啲例子呢真系呢一家大小都系去香港㗎啦。 有。 嗯。但系同我哋而家所諗嘅嗰个嘅模式似唔似呢 即系你谂个模式，真系系点样嘅咧？ 嗱，我谂嘅模式咧系咁样嘅，因为嗱，我以前曾经识过一个人咧，就系佢本身咧嚟香港嘅时候咧系做人印尼姐姐嘅，咁跟住之后咧就发觉，香港嘅生活环境咧都好似唔错咁，于是咧就经过佢嘅努力咧，佢已经好似做咗20多年啦，咁然后就真系揾咗笔钱啊，又同个雇主关系好好啦，咁雇主又教佢点样喺香港，譬如租地方住啊，或者如果真系要佢哋嚟咗嘅时候，又点样安排佢哋嘅生活咧？咁就真系去。去到啲仔女都大啦，就先至叫佢哋嚟香港做嘢咯。咁又唔系话细细个嘅时候移民嚟香港嗰一种嘅。咁然后后屘到佢自己又唔做姐姐嘅时候咧，即系去到差唔多成50多岁，咁就变咗一家人就喺香港定居啦，就同个雇主都成为咗好好嘅朋友。 OK， 就系呢一个咁样嘅模式啦。 但通常如果是我知道那些呢就有些是一家大小住在香港因为是很久之前已经移民了在香港那些啦。那些呢就是分钟你就未必如果他的妈咪爹地讲嘢的时候呢你总知道他们是有印尼的 background 的但是那些仔女呢跟香港人呢没什么分别的啦看不出的啦 ,Barbie。 但个样呢看不看得出呢 如果是你唔覺得如果住得耐喺一個地方咧，飲太多佢啲水食太多佢啲嘢個樣會變嘅咩？咁樣變？ 我覺得會㗎，所以我咪就想知係咪真係連個樣子都睇唔出咯？ 係真係會真似你咪話啦，格 Amy 啊，格 Barbie 個姐姐，我都覺得係真係好似香港人㗎。 尤其是講嘢如果好叻咧，又識講啲好地道嘅説話咧，即係有時見到人哋姐姐咧，譬如真係學你講嗰啲嘅中文咧，譬如你有時聽到佢哋就算講下唔係白啊，係白。白雪雪啊，或者有时系讲白赖晒呢啲，你都觉得可以咁地道嘅讲得咁？ 呢啲要多啲同雇主倾偈先得噶，先学得到。如果唔系咧，真系唔得。同埋一齐睇电视咧，我觉得就话系好啲嘅， 都好有帮助。所以即系其实有时咧，你同个印尼姐姐嘅相处咧，好令到佢进步嘅。一来佢又可以了解你多啲你嘅喜好啦、生活习惯啦，或者有啲嘢你系想点做噶？想譬如清洁家居是用清洁剂啊，用就咁用水啊，定系点咧？即系其实好多嘢咧，如果你同佢试过落手落脚一齐参与，特别系我觉得有个活动系好值得雇主同印尼姐姐一齐去嘅，就系、是、买餸啦。即系你必须要可能头嗰一段时间咧都同佢买过一次，尤其是如果你转季咧煲个汤又唔同咗啦，拣嘅食材又唔同咗嘅时候咧，可能你都要重新去教佢一次嘅。咁点样教佢最好咧？其实我觉得系同佢一齐去落手落脚拣啦。落手落脚做啦，就最好啦。无论系去拣个餸菜啦，去计划嗰啲嘢点煮啦，以至到咧系真系俾钱，边档平啲啊，边档唔呃称啊，同埋翻到屋企点样处理啲食材咧。其实如果你同佢可能做一两次啦，咁佢都会有个印象噶啦。你话佢咪百分百记得咧？我谂聪明嗰啲系得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新嚟香港咧，又唔系咁熟悉嘅咧，可能都仲需要一段时间，大家去慢慢一齐去做呢一件事。咁但我又会觉得咧，因为我以前见我妈咧系咁样训练啲新嚟嘅印尼姐姐咧，佢哋真系好快上手嘅，同埋佢哋就算咧即系第时唔做啦，咁你都会发觉佢咧系学咗好多中国嘅餸菜啦，甚至乎系譬如逢年过节啊，有啲乜嘢要准备啦，又识得去提你几时要换月饼啦，譬如之前中秋，跟住咧过年之前咧又识提你几时咧就要抹嘢啦，抹完嘢几时又开始帮你准备定啲食材煮嘢食啦，咁过年嘅时候有好多呢啲嘅技巧去招呼人啦、啊，又懂得怎样帮你去招呼人客啊，乜嘢配乜嘢嚟食啊，咁 你知唔知咧？我有个朋友咧，去个印尼姐姐咧，每次咧过年咧，佢个 job 咧，其中一个咧系帮佢包利是啊。 啊，咁好啊！ 系何年年都系、啊， 好信得过佢噶、啊， 真系好信得过，年年都系，因为佢要去嗰度封好多封利是噶、啊，所以价格直情系拿手到呢度系10元嘅，呢度系20元嘅，呢个系50元嘅，100元嘅，去到100元啫，卡就。系啦， 但系系真系格格一个 job 嚟噶，年年都系、 啊。我想话咧，其实你讲起呢样嘢咧，仲有另一样嘢，我见过啲印尼姐姐帮手系帮得好好嘅，就系、是、咧，你知道譬如中国人有时咧去拜祭咧，都会预备好多嗰啲嘅 接嗰啲嘢， 冇错啦，即系呢啲又系佢哋好帮得手，同埋咧，因为你有时都会觉得啊好虔诚，特别系你见过有啲譬如有宗教信仰嘅姐姐啦，咁但系其实你解释咗俾佢听咧，佢系 OK， 佢又愿意帮你手，即系当系工作嘅一部分。咁但系其实你多一个人多一对手，其实争好远噶嘛。咁我又觉得都 OK 啊，都算系唔同文化嘅交融咯。咁所以真系多啲沟通啦，多啲了解你雇主有啲乜嘢屋企嘅工种啊，即系除咗煮饭啊、凑仔啊、洗衫啊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嘢需要你帮手嘅。咁啊，更加需要帮手嘅咧，仲有一样嘢，格先生。 Yaitu untuk saling kita nya itu memerangi virus ya, terlebih lebih kakak kita di rumah ya, kalau seandainya bersih bersihkan juga harus pakai pembersih yang bisa membasmi virus dan juga toilet contohnya kita harus tutup sebelum bilas dan ingat siram pipa U-trap untuk pembuangan air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atu kali seminggu lebih kurang, dan juga setiap kali kita kalau udah pegang-pegang kita sering bersihkan tangan,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cair dan air 20 detik, dan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 cuci tangan boleh pakai cairan pembersih dengan kandungan alkohol. Paling penting kalau di tempat ramai transportasi umum pakai masker dan pakainya yang benar, dan waktu kita buang dan buka masker juga dengan cara yang baik, dan tutup mulut dan hidung dengan tisu waktu bersin dan batuk, dan kita buang juga tisu kotor, masker bekas dalam tong sampah tertutup. Jadi kita ingat social distancing harus tetap dilakukan, hindari keramaian, dan kontak fisik juga kita kurangi. Kalau sakit harus ke dokter, dan kalau seandainya pulang dari luar negeri ingat pakai masker 14 hari setelahnya. 所以咧就系话几时都要咁注重呢一个嘅个人卫生啦，同埋尤其是而家疫情期间咧，保持社交距离咧，甚至乎系清洁自己屋企咧，戴口罩都系非常之重要噶，最紧要啦，都系最基本嘅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我要考 教 Barry 讲咁多次咧，你知唔知道口罩印尼文系乜嘢 ？Mask 系叻， 咁希望大家都要记住啊！除咗记住呢一个口罩印尼文系 mask 之外咧，记紧系勤啲洗手同埋戴口罩啦吓。好啦，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 Beautiful Sunday，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格先生。 拜噶 Barry。 Sebuah cerita yang harus ditunda, sungguh kita harus menunda. Sebuah kalimat yang tak kunjung usai, kita pun kehabisan kata. Kita kehabisan kata-kata, kita pun tadi adalah peta. Tersusun rapi dalam kata.